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于飞。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2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为79，空气质量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宋庄某画室一名学生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当地大规模排查已经开始；北京疾控发布提醒，近期途经陕西延安市宝塔区等涉疫地区人员，请主动报备；12345市民热线三年累计受理群众来电3000多万件。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北京通州区宋庄镇小宝村华清画室一名学生核酸检测结果阳性。新闻广播记者了解到，目前疾控流调队伍已经赶到现场，正对封控区华清画室人员进行1:1核酸检测，排查出的密接和次密接人员进行集中隔离，20号凌晨有望得出第一轮检测结果。记者了解到，由于该画室一直属于半封闭管理，因此流动性有限。另外，画室所在的小宝村目前常住居民10000多人，疾控部门已经对周边村民进行核酸检测，并加强社会面管理。接下来几天将按照要求对封控区的人员及环境进行多轮核酸检测。目前国外疫情高发，国内陕西、浙江等多地报告本土病例，全市疫情防控面临境外、境内双重风险。为有效控制和降低疫情传播风险，北京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有以下情况人员请主动报备：与发布病例轨道有交集人员，12月13号以来途经陕西延安市宝塔区，12月11号以来途经陕西西安市未央区、莲湖区、长安区，12月6号以来途经江苏无锡市宜兴市，12月5号以来途经广东东莞市，12月4号以来途经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碑林区，12月2号以来途经浙江杭州市上城区、拱墅区，12月1号以来途经浙江绍兴市上虞区，11月24号以来途经黑龙江齐齐哈尔市讷河市，11月22号以来途经浙江宁波市镇海区，11月4号以来途经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满洲里市扎赖诺尔区、新巴尔虎右旗，10月18号以来途经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陇川县。接到外省市县区各级疾控中心电话告知的密切接触者等风险人员。近期冷空气频繁来袭，风寒效应十足，下周二冬至节气到来，吃完饺子之后，本市还将再迎一波冷空气。详细内容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杨帆。你好杨帆。 你好于飞。 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下周的具体天气情况。 好的，那么近期的冷空气呢都是实力不俗，一旦光临呢，大风降温便接踵而来。不过呢，好在冷空气来得快去得也快，那过境后呢，气温总能在一两天之内就快速回弹。就比如说呢，在本周五受冷空气影响呢，日最高气温是跌到了0度，随着冷空气退场呢之后呢，周六的日最高气温呢又快速回弹到了6度。那么下周开场呢仍旧是处于这波气温回弹的一个过程中，周三之前的日最高气温呢都能上到8到9度左右，最低气温呢在-5度上下，午后呢暖意融融。那么下周四开始呢，本市将再迎一波冷空气，气温呢又迅速下降，周五周六的日最高气温呢将再次回到冰点，整周的气温呢像是坐上了过山车，我们添衣保暖呢还是十分重要的。那么整天呢都挣扎在这个冰点左右，我们的身体对能量也是难以抵抗，味蕾也在蠢蠢欲动。那么就在下周二的23:59呢，将迎来农历辛丑年的冬至节气，冬至过后呢就进入一年中最冷的数九寒天了。那么花市吃饺子吃汤圆我们就可以安排起来了。另外呢，在这个饮食上呢还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牛羊肉、枸杞、核桃等等，少吃这个冷饮还有海鲜等寒性食物。白天外出时呢还要注意保暖，尤其是保护好我们的头部和脚部不能受凉。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于飞。 好的，感谢杨帆的介绍，再见。